欢迎收睇《学人沙龙》，星期二晚剧仲同大家倾下空间美学。最近有套电影得到好多国际嘅大奖，讲述一位建筑师移居异地追梦嘅故事。电影上咗画之后咧，好多人对粗犷主义都有兴趣。机会嚟啦，大家今集我哋有 Jeff 哥啊 ，Alan 哥，仲有我哋嘅一位嘉宾啊阿 Joe 啊，同我哋倾下触动人嘅粗犷派。同大家講下操控主義一路以嚟嘅轉變。首先阿 Alan， 你不如介紹下我哋嘉賓啦。 一睇知阿 Jo 其實年青建築師啦。咁其實我哋依家好多知道大家會參與好多文化活動同建築有關嘅。咁啊，只不然今日我哋講嘅操控主義嘅係其中嘅一樣嘢。咁其實你可唔可以講講你最近參與過啲咩嘅類似文化活動呢？ 我哋之前呢其實就有一個粗犷主義建築嘅一個展覽啦，咁都係 research 返香港嘅一啲粗犷主義建築。咁我哋喺當中就做一個concrete 嘅 artwork 啦，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有一個 studio 呢，就係主要係做一啲水泥嘅 study 啊，啲 artwork 咁。咁所以就參與到去呢個 project 裏面呢，就做咗一啲水泥嘅 artwork 去俾嗰、那個粗犷主義建築嘅展覽啦。咁亦都係有幫手做一啲 research 咁樣嘅。咁另外最近喺 Ampus 嗰度都有一個大家可能都知道一個 INP 嘅展覽。 係啊。 咁 INP 係啊，貝月銘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即係現代主義建築嘅一個大師啦。 係。 咁當中佢亦都有曾經係做過一啲比較 brutalism 粗犷主義建築嘅一啲建築物嘅，咁所以都受到邀請做咗幾個 sample 啦，喺嗰度展示。 哇！ 我哋粗犷主義建築其中一個即係元素啦，就係點樣去如實反映嗰個材料嘅個 texture 個質感咁樣嘅。咁所以喺 IMP 啊貝月銘嘅有其中兩個建築裏面咧，其實佢都用咗一啲好特別嘅一個做法去做嗰個水泥嘅表面嘅，例如佢會去用一啲 hammer brush 啦，去打個水泥嘅表面啦，做一啲 pattern 出嚟啦。咁呢啲都係即係幾粗犷嘅感覺，好 rough 啊咁嘅表面。咁所以就需要個 sample， 我哋希望嗰啲參觀者係可以摸到個 building 咁樣咯。 工具你自己去揾啦，還是真係用翻當時佢哋嘅做法嚟到做嗰個表面出嚟？ 其實工具咧，我哋揾唔翻嘅。咁但係我哋睇翻佢以前嗰啲片段，去點樣佢哋點樣做啦。咁我嘗試找一些工具，但是在市面上是沒有，最終我們是自己做的工具出來，然後再去打個水泥跟它一比一的尺寸去做。 其實聽你這樣說，粗犷派的建築是有一定的美學吸引力在這裡，但 是有沒有考慮過其實啊佢係咪即係維修啊？嗱，你話你做咗咁多 texture 落去，咁個面其實好容易就會即係 collect 到，即係收到呢啲污糟嘢啊、雨水啊啲嘢。咁喺嗰個所謂日後嘅維修保養，有冇考慮到咧？其實呢樣嘢可能跟住我哋值得去探討下，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即係啲 fair face concrete， 但係就發覺原來 fair face concrete 就唔係一定或者。粗犷派就唔係一定係 fair face concrete， 或者 vice versa 咯，因為兩者係原來有啲唔同嘅分別啊，我覺得就 係啊，頭先都講到即係粗犷主義嘅建築都好 rough 啦個表面咁樣，即係我哋有時都會講笑話，喂行過 high high 都可能刮樹， 係啊，我記得。 咁喺香港即係我比較中意嘅就係香港盛世提反書院裏面嘅教學樓啦，同埋鄧兆堅樓啦，其實都係保留咗好大部分粗犷主義嘅建築嘅元素入邊。因為其實頭先都講到保養，香港有其實一個比較潮濕嘅環境， 係啊， 好難去保養啲水泥嘅表面。咁所以咧好多而家現有嘅粗犷主義建築，其實佢都已經油咗一個油漆喺上面去因為簡單啲去保養咯。咁啱啱提到嘅盛世提反書院嘅鄧兆堅樓咧，佢就冇去油到油漆喎，反而即係保留翻佢原本嘅 texture。所以咧，我哋而家去參觀，其實都可以睇翻當時個建築原本係點樣幾咁 rough 啊。是个表面是怎样的。 哇，其实这么得意，那究竟粗犷派这个所谓 style 是怎么来的？喂，真的你有没有研究过？你们 我们的团队都有研究过的。其实粗犷主义建筑大概在1950年代即是开始盛行。 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没错，是啊。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实就是现代主义建筑的兴起啦。 是。 那即是個社會啱啱破壞得好緊要，所以好多需要一啲好快嘅建築去起翻出嚟。 起翻出嚟。 係啦，咁所以當時嘅建築就推動係比較要簡單啊、簡約啊，唔再好似以前咁 有啲裝飾性嘅。咁、其實粗犷主義建築都係其中一個分支嚟嘅。咁、究竟喺簡單之餘，點樣去做到一啲唔同呢？咁、所以我諗當時嘅建築師係諗到呢樣嘢，咁從個 texture 去着手咧，有機會就 咁喺戰後啦嚇，應該百廢待興啦，嗰陣時就需要一啲好急速去建造新城市嚇、新家園嘅一啲做法啊，建造做法。所以嗰陣時喺歐洲就有呢個 CIM 有個建築師嘅組織嚇，有少少你哋而家嘅組織，就研究一啲新嘅建築方法。咁亦都係有一啲水泥嘅做法啦，吓开始大家去研究呢样嘢。咁啊之后就因为佢个功能主义好好啦，吓咁就喺英国盛行咗，亦都有Alison Smithson 啦、Peter Smithson 佢哋开始就讲起呢一种美学吓，嗰种张力吓，甚至乎一种。用好 muscular 嘅，即係好有肌肉感嘅一種美學，就將本身一種叫做冇一種好 naked 啊，即係好唔修飾嘅一種狀態就去呈現出嚟。咁其實有本書啦，即係 Ayn Rand 嘅Fountainhead 本源嚇，佢嗰本書亦都講呢、這個有個建築師嘅一種struggle 嚇，即係舊時就將啲混凝土搬曬落馬柱啊，將佢變翻做一個泛古典嘅建築噶嘛，咁而家就將呢啲結構就真係呈現出嚟嚇，令到佢變咗一種所以呢種感覺就好粗狂嚇，就唔係話佢好鞋嗰種粗狂，係感覺。 但都好鞋嘅喎， 真係好鞋。 講到鞋嘅，鞋嘅表面咧有啲唔係小道消失啦，真係古仔嚟嘅。嗰陣時霍布即係柯比爾啦，就中文佢第一個做呢個集合住宅，即係個好似公屋咁樣嘅建築，佢就係呢種咁樣嘅 texture。其實就是話點解聽到佢咁粗礦咁粗呢，其實因為當時佢哋起樓咧冇乜物資，要揾好多好多公司唔同嘅承建商要一齊去做呢個 project， 因為好大間嗰個建築，成好似有80多個咁樣嘅啲所謂 subcontractor 啲承建商去做。咁但係要你知，我要平，我要露啲石屎出嚟，但係又要出嚟啲效果80多間同一時間一樣咧，係好難做。佢都話，咁就諗到辦法啦，就。打到佢好粗鞋，咁啊變咗一睇落去咧，睇唔出嗰啲分別。咁所以咁樣嚟咗呢個咁樣嘅粗礦嘅一個 texture 嘅表面。咁跟住咧就英國嗰班建築師就攞咗呢個咁樣嘅咁靚嘅一個表面咧，就開創咗呢個流派出嚟啦。咁你可以陣間你可以再介紹多啲。咁所以我諗呢樣嘢有少少係偶然底下走出嚟，但係呢個係當時環境點解會用一個咁平價嘅物料做啲咁快可以安置到人嘅一個當時時代一個產物嚟嘅？ 即係英國就唔知點解中意將呢啲嘢理論化，咁啊有一班人啦 ，Laston 啦，仲有聖 John's Wilson 嚇，即係有開始真係大行其道將樣嘢。咁我佢哋好多都應該係影響到一班年輕嘅香港建築師啦，咁佢哋喺60年代嗰時翻咗嚟咧，就應對我哋個城市好 大。到香港有粗礦派， 係做咁好多添，咁呢個你可以講多少少啦。 係啊，即係當時其實有好多英國學習嘅建築師都翻咗嚟香港，其實就將呢一個我諗係當時最流行嘅一種方式啦，現代主義或者粗礦主義帶咗嚟香港。咁所以香港其實喺60年代、70年代都有好多粗礦主義建築嘅。亦都同時間我哋一個好鍾意嘅地方就係中大啦。中大喺同一時間有好大量嘅粗礦主義建築喺裏面。而家我哋去到都會見到。咁其實我哋睇返個歷史，其實就係當時係1960幾年中大去創立嘅時候咧，係完全係符合咗呢個粗礦主義嘅時期啊！ 最蓬勃嘅時期 係啦， 最鬥貼喎嗰陣時。 係啊係啊，咁當時即係中大嘅主要個建築師就係司徒偉啦。係，咁佢我諗係當時佢受到呢種影響啊，咁啱我哋喺中大又要好短時間要有好多棟建築物嘅時候。所以當時就有一大扎嘅粗礦主義建築喺中大。 聽你哋之前介紹，其實粗礦主義建築應該有啲 標準嗰啲定義噶，係嘛？ 嗯， 係啲咩嘅方式去定義法咧？其實 係係，其實都應該要講下個定義。其實主要有三個點嘅。咁我哋都係參考翻即係英國建築師學會佢哋有對粗犷主義建築都有一個定義啦。 嗯， 咁因為都係英國過嚟，咁我哋用翻佢哋建築師學會的定義。 嗯， 咁主要其實有三樣就係、是、係要一個好巨大嘅形體啦。咁、嗯、第二就係佢要如實反映佢個個建築嘅材料嘅，唔一定係水泥嘅，譬如磚啊，當時有嘅玻璃啊，一啲鋼結構啊，總之係如實反映佢嘅原本嘅 material 啦。另外一樣咧就係佢係要 explore 佢嘅 structure， 即係睇到佢個 structure 展現出嚟俾人睇嘅。 係啊，其實好靚嘅，我覺得即係而家睇翻咧，佢做出嚟係有佢個美點嗱，雖然好大嚿，即係你講緊係肌肉型，但係佢有啲。即係嗰個建築咧，都俾我睇到佢哋有啲細節咧，其實係啲 detailing 係做得好好。 嗯， 咁呢樣嘢我諗，即係要慢慢要著眼去睇先，平時先會睇到咯。 不過我就覺得嗰、那個實用性都係一個好大嘅議題。即係譬如我去嗰、那個 Barbican 啦、英國 Barbican 咁，我去佢就好鬼凍 嗯、 我冇考性格室啦，即系我小学我又系冻到飞起嘅，即系佢唔系讲紧系个感觉冻，感觉梗系冻啦，但系佢物理上都系好冻。 你知唔知啊 ？Tado Ando 喺日本帮一个 client 做咗一间屋， 第一间， 因为佢每一个位置咧都有好多 restriction， 所以咧佢向街又冇窗，基本上咧唯一嘅阳光咧就喺天井度入去。咁、那个 client 曾经 complain 过，喂有啲冻、哦。安道同佢讲，你咪做下运动咯， 你忍下啦。 系啊，咁呢样嘢系真嘅，我谂俾人个感觉咧系有啲冷，有啲即系好 cool 啊，嗰个感觉事实上系。咁但系呢样嘢又喺嗰阵时，我谂系比较潮流嚟啦，可唔可以咁讲啊？ 我谂个问题系嗰阵时大家对嗰个精神价值系仲有追求。即係唔係話我哋而家咁樣係完全實用主義嘅？ 嗯， 我覺得嗰陣時人哋對於一種美感係會埋單嘅， 埋單。 嗯、即係你話你我買我做呢樣嘢，比如你見到丹下健三係嘛？佢嗰、那個成個東京嗰、那個競技場，即係 Olympic 啦、完全係粗犷牌，你入到去都好冰冰冷冷。但係我哋一個國家嘅體育館就係要去展示動態。咁呢個係咪美學啊？ 唔係喎，但我又咁睇，你有 activity 嗰陣時咧，你就唔會覺得凍啊嘛。係 啦， 即係你個球場或者你個 museum， 你擺滿曬人，但係你一間屋得兩條友住，行落去摸埋去，嗰、那個感覺咧又唔同嘅喎。即係嗰個其實即係唔同嘅地方做唔同嘅 building 咧，係有唔同嘅效果。我相信而家好多香港嗰陣時咪起咗啲公屋嘅都，咁好多都油晒油嘅而家，因為我諗佢俾人個感覺，佢唔想俾人一個感覺係太冷，可能 同埋佢要識變啦，即係佢咁多棟差唔多啊，佢都要一我係粉紅色嗰棟，我係 呢個草村咁啊，呢個南山村咁。 咁我哋呢個話題啱啱打開，我哋一陣咧喺下一節咧可以同阿 Jo 再請教一下佢嘅工作同埋佢嘅一啲對粗犷牌嘅一啲諗法。以我理解，第一個現代啦、去用建築去反映一種力量嘅象徵嘅一個政權啦、就係、是、蘇維埃，喺呢個二十世紀初咁、就亦都孕育咗一班叫做 constructivist、結構主義嘅建築師，咁亦都對而家嘅 deconstructivist 啦，即係亦耍下啲啦， 解構主義 即係appeasement 啦，同埋我哋嘅一啲嘅 structuralist 啦，即係Norman Foster 啊、Richard Rogers 嘅好大影響嘅，咁、嗰個 lineage 係嗰、那個文化嘅 lineage 係好清晰嘅。咁但係我又會問自己啦，點解呢啲比較新興嘅國家或者啲會有社會主義國家，佢哋會利用建築就成為咗佢哋一種即係叫做鞏固政權嘅符號咧？ 我覺得其實可能都係有少少關係嘅，因為嗰個年代即係戰後佢哋要 譬如共產主義都係差唔多時期出現嘅一啲主義啦。咁喺粗礦主義裏面嘅其中一個元素就係用一啲水泥呢啲材料，係一啲比較我哋叫平等嘅材料啦。即係唔係一個要好有錢嘅人先可以用到。咁喺即係共產主義呢一方面就可以即係用到呢、這、一個。元素去叫宣傳啦咁樣，咁所以可能我哋會見到喺俄羅斯啊，都現存當時起咗好多呢啲咁嘅粗礦主義建築，都係用水泥去做一個媒介做個建築物咯。做印度昌迪加爾呢個城市啦，咁其實佢都係喺印度獨立之後，佢因為冇咗嗰個一個首都嗰、那個。州嘅首都喺嗰度，咁所以佢要再重新去做一個城市出嚟。咁當時就開頭就唔係 Le Corbusier 去做嗰、那個建築師啦，後屘就揾咗佢1950年代嘅時候揾咗佢。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其中一樣嘢，一個新嘅地方，一個新嘅城市，佢要去做一個平等啊！呢、這個城市係屬於市民嘅，係屬於大家嘅。咁亦都啱啱符合到一個粗礦主義喺度，咁所以其實成件事就好合拍啦。咁Le Corbusier 喺嗰度用咗一啲。即係水泥嘅建築物去做一大量嘅佢個主要係做咗嗰、那個秘書處啦，咁同埋個高等法院啦，係呢、這個建築物全部都係一啲粗礦主義建築。 咁我哋亦都覺得靚唔靚啦，係咪啊？你好似頭先我哋又講過呢、這個有個小故事喎。 係啊，嗱就係、是、SoftBank。圓月泰晤士河嗰陣時候，其實佢起嗰陣時咧，係有一個國際嘅團隊，即係一起去參與，即係可能有啲澳洲職師啊，或者係其他職師過咗去，就幫英國個職師一起去做。咁跟住就全部人組咗之後，即係翻返去自己國家啦。有一個職師十幾年後，即係拖埋啲仔女啊、老婆，就翻返去英國倫敦。咁咧就泰晤士河，你知道佢有個真係有個 cruise 喺度，啲人坐喺個船度，咁有個人就沿住泰晤士河啊，依度 MI6 啊，依度乜乜乜啊，講啲大樣嘢。咁佢見到自己嗰棟收 band 咧，就同啲仔女講：，哇！依棟嘢就係我起㗎嗰陣時，哇！大家咪即係有度著約啦。跟住個導遊咧翻嚟話：，依間就係全英國最醜樣嘅 building 啦。咁跟住佢仍聽到之後咧，係都唔知喊好定笑好。但係依樣嘢又好奇怪，因為我自己。都理解到咧，其實 brutalism 即係粗礦主義呢啲建築咧，又唔係個個人杯茶嚟，因為事實上咧，英國先算啦，佢都有個 list 係十大最靚嘅建築，亦都有十大最醜嘅建築。其實 brutalism 咧喺兩個 list 裏面都有嘅，咁實際上呢樣嘢係即係用咩審美眼光去睇咧，都好模糊啊。其實係咪潮流咧？會唔會嗰陣時中意？即係等於。五六十年代，哇！喇叭褲，大家覺得哇，好好潮啊，全部都喇叭褲。但跟住去到即係八十年代咗啦，全部係收曬身嘅，只腳貼身嘅。嗰陣時你有喇叭褲出嚟咧，俾人笑到即係阿媽都唔認得。咁我就覺得，喂，其實建築呢樣嘢個美學係咪一個潮流嚟㗎？其實。你點睇咧？ 其實都覺得係嘅，因為就好似英國 Barbican 呢個建築物咁樣，即係而家我哋都會哇覺得好靚啊，水泥嘅設計咁樣。但係其實亦都係倫敦市民都會覺得啊，呢、這個原來係佢哋覺得倫敦最核突嘅building 之一咁樣啦。 係啊， 咁其實有係啊係啊，會覺得好怪咁樣。咁有時其實我哋喺做粗礦主義呢、這個study 嘅時候咧，我哋去做一啲sharing 啊嘅時候咧，都有一啲觀眾同我哋講。喂，我覺得粗礦主義建築呢啲好核突喎，唔靚喎，點解你哋會想保留啊？我就想快啲拆咗佢啦。因為其實係粗礦主義建築呢啲，大概喺六七十年代嘅建築咧，佢又未去到話100年嘅建築咁值得保留啦。所以喺呢段時間，好多人覺得啊呢啲樓舊咗，佢就會拆，因為覺得唔靚或者咁樣。咁我去同嗰、那個即係參觀者去講嘅時候，其實我哋唔係話要同大家講話啊呢、這個好靚，我一定要留，而係。有啲人 feedback 翻嚟俾我哋咧，就係佢冇留意到呢個建築物原來係咁靚。咁我哋只係啊抄翻呢啲例子出嚟， 負責 document 咗佢。 係啦，俾大家睇下啊，其實喺你身邊係有啲咁特別嘅建築物嘅。咁大家留意咗呢件事之後咧，靚唔靚就大家再去決定。如果啊覺得靚嘅可以保留咁樣。 所以我哋係希望即係帶起呢樣嘢， 即係介紹一下榴蓮呢種食物。 系 榴莲，你可能第一下，我话又惨手又味道又正， 你有冇带？ 所以要试咗先知。 你有冇带嚟啊？你咁 样？又系乜？之后请你食，要真系了解咗，入去睇下，其实当年点解佢会用咁样嘅物料？点解佢会用咁样嘅结构？个原因当时可能好多背后嘅民生经济各方面影响到呢一种产物咗出嚟。咁呢样嘢系其实要介绍俾大家了解咗先。你中唔中意咧系好主观。我当然依家其他主义咩设计都好，你都有权唔中意噶。咁但系嗰样嘢就系真系可能有啲争议。但系点解呢个原因，我觉得系好值得大家去了解 嘅。我谂嗰阵时咧。始終是一個我們叫做analog 的時代 analog、okay. 即是我們叫做我們得到的知識資訊都是一班精英、他們寫了一些文案，我們去看雜誌、我們或者、architect 給我們看，建築師也好藝術家也好，他們是有佢哋就係專家啦，咁我哋民眾你就聽我哋講得啦，你哋冇自己諗法嘅，你諗法唔重要。 喺英國咧、曾經有個皇族點，我諗係80年代末啦，就點名英國嗰啲建築， 查理斯王子咯， 係啦、呢條友，佢直接話咧嗰陣時 National Theatre 喺又喺 Thames 嗰度噶啦，佢話依個係一個。唔知点解可以唔使审批就过咗嘅核电厂？唔系佢系好 outspoken on 呢样嘢， 令 我仍然记得嗰阵时咧，因为佢某啲说话喺即系讲咗咧，令到某一个 competition 临尾之前佢可能系拣一啲比较 modern 啲嘅建筑嘅风格咧，都要翻去。請一個是 postmodern 的建築師來到做那個 project 的 extension。所以你說、即師有時講嘢是真的好像喂我是即師你聽啦，我設計了你要喜歡的啦。但是倒返轉頭，其實來到今時今日呢，好多時就是不是只是個即師要什麼，倒返由他一定要了解呢，即是實際上个需要系点样咯？我自己觉得。 头先阿玲讲得好好嘅，其实建筑唔系靓唔靓咁简单，系有合好多条件嘅。靓唔靓系一个 系 一个主观嘅，你仲有力学，你仲有温饱，你仲有 wellness 系咪？你仲有好多嘢。呢唔系呢个系一个年代感嚟噶嘛？嗰、那个年代就系百废待兴，就系我哋可以去幻想究竟我哋个人生或者嗰个世界应该系点噶嘛？咁嗰个我只觉得最引人入胜 嘅。系啊，就是、好似即系现代主义建筑当时都分咗好多唔同嘅流派啦。亦都有好多爭拗嘅、所以我覺得都係一個幾有趣嘅時代，即係當時要咁多建築物要起嘅時候，究竟咩先係一個大家鍾意嘅嘢呢？當時就算話國際主義都有好多人去反對，佢唔鍾意一啲所有都係一式一樣嘅建築物，全部都係簡單嗰樣嘢。建築靚唔靚不得止啦，要睇返當時個環境係究竟係點樣。 即係我覺得個矛盾係在於粗犷派建筑摆咗去住宅度咧，就濑嘢啦。你摆个你都 wrong form 咁样，你话即系几鬼靓系咪 啊？ 系咪？你话调翻转，你摆落个 church 度，摆落你话 cancel tangy 嗰个竞技场靓到抌一声噶。 唔系，因为我谂起英国好多，佢嗰阵时除咗起啲所谓政府嘅 building 之外啦，粗犷派，其实真系嗰阵时起咗好多系住宅噶，啲 low cost 收成啊嗰类。咁但系咧，我谂。有好多都拆咗㗎喇而家 unfortunately。咁其實好多原因，一就係、是、即係嗰區本身係越做越差。即係個市區個社區本身。咁同埋呢另外真係fabric concrete 你又有锈蚀啊，保养又难啊。所以其實倒返轉頭喺英國現存嘅 housing 嘅 project 呢就好少。香港呢好簡單，冇錢將佢油咗油就算啦。protect 咗佢就算啦。 即係你哋呢班年輕嘅藝術家啦，我應該咁樣稱呼你哋。你哋去諗呢樣嘢就俾我哋好大嘅啟發。 就是你哋點解你哋將藝術呢樣嘢去反映咗我哋呢個社會嘅一種前進啊嘛？ 係啊，其實我都覺得係要大家知道去點欣賞嗰件事咯。即係譬如我哋未講之前，或者我哋啱啱開始講嘅時候，我哋做緊個 research 嘅時候咧，其實有一棟嘅粗礦主義建築都已經被拆卸。係 邊度啊？ 就係邵氏影城。 嗯， 係咯，邵氏影城當時其實係一個好特別嘅建築物啦。咁佢咧有好粗礦嘅表面啦。咁外面亦都有好多幾何嘅圓形嘅一啲通風窗，咁、個建築物其實幾特別嘅，但係喺我哋做 research 嘅時候已經拆卸咗，咁、所以即係我哋都希望喺呢啲建築物準備被拆之前，大家多啲了解 study 咗佢嘅時候 record 咗佢又好點都好，就算之後拆咗，其實大家都可以睇得翻。 但係 study 嘅位度係乜嘢？ 佢本身個背景啦，包括個建築師嘅背景啦，亦都係 唔係個 detail？ 我記得嗰時睇過你本書啦，好 detail。 是啊是啊，佢個時代啦，建築師背景啦，佢用嘅 material 啦，佢個佛沙嘅texture 啊，好多嘢我哋都會去睇嘅。 咁你揾曬香港所有嘅粗礦主義建築出嚟未咧？ 其實都揾唔曬嘅，我哋其實亦都我哋亦都唔想咁濫啦，唔係話所有嘢都係粗礦主義建築啦。我哋一開頭去睇去 study 嘅時候，其實有過百棟建築我哋係入咗我哋個 list 入面、去 study 嘅。咁、但係我哋揀咗一啲比較代表性，因為佢可能係關於個建築師啦，個建築師喺嗰個時期可能吸收咗一啲外國嘅一啲資訊咁樣，所以我哋都係有去揀，我哋覺得係更加 brutal 嘅 building， 我哋先攞出嚟講。 好啊，咁我哋咧喺下一節就可以再講多啲中外同香港嘅案例啊，好唔好啊？咁我哋一陣見。咁我又好奇啦，你覺得香港有啲乜嘢靚嘅粗礦派建築嘅例子呢？唔靚唔靚都可以講嘅。 係啊，好難講嘅時咩靚係好主觀。 我諗最主要一定要講一定要提嘅就係中大啦，因為即係之前上一度都有講過啦，就係、即係中大有好多同一時期有好多嘅建築物，所以如果大家去參觀嘅時候呢，中大就是一個好好嘅參觀地。 點解呢位司徒先生佢咁鍾意呢啲建即係粗礦派建築？佢係咪因為喺外國又喺英國住過咁樣？ 因為我哋有時同啲同佢哋傾偈咧，其實佢哋未必係話我要做 brutal 咁樣噶，佢可能係當時嘅一個大環境嘅影響，令到佢覺得呢一種嘢就係靚咁樣咯。咁所以去到即係去到中大，譬如我哋見翻即係眾志堂啊嗰啲，咁眾志堂就唔係司徒偉嘅，其實就係伍振文去做嘅設計嚟嘅。咁你會見到其實佢係一個三角形，再加兩個一個長方形嘅合插入去咁樣，咁所以佢個形態都係幾特別，咁你又亦都見到佢個 structure explode 咗出嚟，係一個三角形嘅水泥嘅結構嘅 structure， 咁呢啲都係一啲即係好有趣嘅建築物，而大家原來平時食飯唔覺呢個三角形嘅原來係咁特別嘅。 佢有冇一種動機嘅咧？譬如話咧我覺得有一個原因都係嗰陣時有個好大嘅運動咧，就係新陳代謝派啦。因為嗰陣時1999嚇 ，Q 派穿幾張或同又會主張啲 capsule 嚇。咁Michel Shafty 喺嗰個冬運會係嘛？呢個 Montreal 係又有個建築又係咁樣1999。咁嗰陣時都好粗礦，但係佢就將嗰個粗礦變咗一個 module。即係一個咁佢你有冇覺得呢種即係你哋去研究嗰個學術背景下，有冇你覺得佢哋有冇受到呢啲新陳代謝派嘅建築師影響？ 我諗係唔同時期大家有反而係有唔同嘅諗法囉，即係走嘅方向我覺得係唔一樣嘅。代謝派有少少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啲 MIC 咁樣，我哋都係話想一嚿一嚿咁砌落去，令到佢好容易起啊咁樣。 但佢彰顯咗嗰個 嘢，佢就再突出啲咁樣。咁我覺得係大家有唔同嘅走向，有唔同嘅思路咁樣 囉。其實我哋聽你哋小組去有時分享呢，就話香港咁多個做粗礦派建築嘅建築師咧，得一個人佢係講話真係佢用粗礦派嘅一個流派嚟做佢嘅設計，就係潘祖耀，其他咧都冇講過自己話我用咁樣嘅模式、咁樣嘅 style 嚟到去做呢個設計嘅，所以當時我唔知道會唔會真係一種潮流。 還是他覺得這件事真的有一種剛才我們說的那種追求一個平等或者其他一些真的那種很快就做這些建築出來了，這些東西是可能無從稽考你的，去到今天地步。 我覺得建築師都是會想用當時一些最新的技術，所以其實粗礦主義去到80年代都慢慢去fade out了，因為當時可能社會開始過了30年戰後都已經開始富裕了、又或者是已經有一些新的不同的建築的技術出現了，那當時的建築師都會去用一些新的技術，就慢慢所以慢慢冇咗呢個 brutalist 咯。咁我諗係我哋就算我哋呢一刻做建築師，我哋都會好想用一啲新嘅方式去做一啲建築物。 同埋我諗係嗰個維修咯，可能嗰陣時開始出現一啲問題都唔定咯。因為你外牆你完全冇任何 protection， 風吹雨打，咁同埋你係有啲 irregularity， 所謂 wabi sabi 嘅尾嗰樣嘢咧，可能真係條 crack 喺度，但係因為係尾嚟噶嘛，你就唔去執佢。但係倒翻轉頭，可能嗰啲尾咧就令到有啲水入咗去啊，啲鐵又生鏽啊，又開始影響咗個石屎個 quality 啊。所以可能嗰陣時又發覺，咦，有啲咁嘅問題喎、啊。咁會唔會因為咁而將嗰、那個即係嗰陣時嘅所謂嗰個尾同埋潮流嘅產品就轉向咗第二樣嘢，可能啊加翻啲 cladding 啊，啊做翻啲 tiles 啊，做翻啲石啊嚟到 protect 佢啊，會唔會咁咯？有咁嘅變化。 我哋搭線入好多句啦，即係頭先我哋講開中大，其實中大呢個建築群就好多已經俾啲咁樣嘅油油去油咗啦。點解佢哋咁做咧？其實？ 我覺得即係一定係個保養嘅問題啦。就算我哋而家去睇翻我哋清水混凝土啦，即係安藤忠雄做一啲建築物，我哋可能以為啊，就係咪就咁拆咗帽就已經搞掂啦？個 building 好簡單，但其實係做咗好多protection 啊、保護啊，油咗啲一啲透明嘅保護落去，去令到個水泥唔好入水，因為其實個水泥鋼筋混凝土，佢一入水，裏面嘅鋼筋一生鏽，其實個水泥就會爆。 係啊， 所以其實要做到一個而家呢一刻。even 而家呢一刻嘅技術要做到一個好靚嘅水泥表面，都需要好多功夫。 冇錯冇錯，我覺得頭先阿 Jeff 哥講嗰個 wabi sabi 嗰個意境好差值嚇，嗰、那個差意境好就係佢有種遺憾味嚇。 遺憾味。 咁我又冇咁諗過，以為即係 brutalist 係一個好關於好高男性嘅嘢嚇。啊，但係佢咁樣講下 wabi sabi 咁啊，就好似好 油化咗你嚇。 咁啊，其實佢係同日本嘅一啲即係而家嗰種我覺得個苗頭即係而家日本嗰種叫做簡約主義啦，個苗頭其實就係由我覺得會有啲關係，因為開始大家去開始去欣賞到嗰種缺陷味嚇、或者嗰種最好原始嗰種味學嚇、尤其是我記得咧，我好有兩個項目我好中意嘅，佢嗰、那個即係嗰種即係來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嗰個水塔嚇、真係係脍炙人口啊！即係你 哇，一個拳頭一個山， 拳頭都係真。你我細個去搭車啊，同媽咪去玩啊，咁樣同妹妹去中文塔，哇！我覺得直情可能我注定係做建築師啦， 做咗有個 call 嚟嘅，有個 call 嚟嘅。 第二就係四川美院啦，劉家坤啱啱攞咗 Pritzker Prize 啊，即係佢嗰個博物館就喺個自然都係 run 得都好好嘅。咁第三就係 Jeffrey Bauer 呢個黑馬嚟嘅，即係喺斯里蘭卡，又係一啲 brutalist 嘅 architecture， 但係啱喺一個山林裏面，你出咗啲咁嘅鋼筋石屎，好野狂野嘅一啲 fair， 即係真係 fair face concrete， 同個周圍嗰啲 tropical 嘅樹木混埋一齊，哇！ 因為好得意嘅，我聽講嗰陣時咧，曾經有個年代咧，石屎因為用水啊，用 cement 嚟去做咧。是覺得是一個很 natural 的東西，曾經有個年代，直至到現在的人說石屎森林啊，即是很多東西你將石屎的看法有少少不同了。但我自己正話聽你講的時候，我就覺得 wabi sabi 好像在日本是少見 brutalism 的 architecture， 還是我自己沒有接觸過 呢？都多，你見好 像 fair face 有， 我諗唔係你睇穿塔加馬斯嗰啲都好開強啦，係啦，你條永一男嗰啲都多啦， 但仲多唔多咧？而家冇喎，應該好少啊。 我唔知啊，因為佢可能喺日本嗰啲街咧，即、就、係、是、東京啲街咧，佢無端端一座， 無端端一座， 係啊、你譬如我哋Isosaki 一棟喺我唔記得邊度，好似 都係 brutalist 喺 中國牌， 好多噶，我諗可以寫本書嘅真係。 唔知道，但我自己接觸開嗰陣時讀書個年代，接觸開日本嘅。 建築咧，嗰啲 fair face 咧係好好滑溜嘅。 討論多少少，即係點解日本有兩種即係咁粗礦嘢都好，現代我哋即係近代一種比較 minimal 嘅，好極簡主義嘅，可能都 好極簡， 普通人可能未必識得分啊，呢種就叫粗礦啦。安藤忠雄嗰啲叫唔知咩啦，咁呢啲有冇話你哋可以有啲少少？俾大家參考 線，可以俾大家睇到 樣嘢咧。 其實都難分，因為其實如果睇翻安藤忠雄住吉之長屋嗰一個，佢最出名嗰個都係一個 fair face concrete 嘅一個 building 嚟。其實都係1970几年，係都係呢個時期。咁究竟佢有冇被影響到咧？我哋都唔知道啦。咁但係可以睇到原來喺用水泥呢一方面喺日本又有另外一種玩法。可能日本人比較內斂，佢係中意一啲頭先講刷跡啊，或者一啲比較滑嘅表面，唔係 rough 嘅表面嘅， 即係唔想咁表達。 喺唔同地區點樣去表現水泥，其實都係有唔同。 我覺得佢用咗嚟，即係安藤忠雄話，佢用咗嚟講咗種詩意嘅建築啊，即係用光用影，即係嗰種黑白灰冇咗其他顏色嗰種咁樣嘅好寧靜、好純粹嘅空間。 滑面唔揀粗礦面咧？ 呢、這個可能佢就係佢自己嘅美感，即係嚟到日本嘅一種表現方式。 咁譬如講下翻嚟香港啊，我哋有冇呢種案例咧？即係近代，咁最後同頭先講個時空重疊嘅，有冇一啲粗礦派嘅建築嘅例子啊？即係70年代。 係啊，喺香港都有好多啦。另外，我想講嗰個咧，就係聖士提反書院。頭先都有提到聖士提反書院，我哋頭先有提到佢冇油油啦，個表面都繼續 keep 住，大家可以去睇到啦。咁你都會見到佢又係一個好大嘅三角形，倒轉嘅一個梯形，然後有兩個大型嘅三角形插落去咁樣。即係呢啲係一啲好 strong 嘅一個form 嘅去表現咯，咁我又覺得而家即係而家近代嘅一啲水泥嘅建築其實比較趨向同個環境融合 嘅，係啊，即係頭先講 嘅，唔係自己嘅一個形體嘅表現咯。 係啊，咁喺內地咧，你冇點解我即係我喺內地生活 少見， 好少見啊！你 好少見， 點解？ 其實我哋都有諗過嘅，即係我哋喺個 research 嘅時候都嘗試整理一下啊，香港有咁大陸有冇咧？咁我哋整理翻嗰個歷史脈絡咧，其實發現當時二戰之後啦，咁係去到國共內戰嘅，就變成一個國共內戰啦，咁之後就一路去到文化大革命啊，其實呢段時間係可能係一個真空咗啦，係啊係啊，咁所以而去到改革開放嘅時候，其實個風潮已經係過去咗，咁所以有機會就係咁樣令到中國比較少嘅粗礦主義建築。 咁你例如香港，你哋喺個 research 出邊，我有興趣知啊，第一座你哋 identify 到嘅，即係揾到嘅粗礦主義建築，同埋最後一座 係咯係咯係咯， 係邊兩座咧？有冇？ 其實我諗第一座一定係頭先講聖士提反書院啦。 哦，第一座， 因為即係我哋揾出嚟，因為其實本身我哋大家可能都有聽 SOS Brutalism， 其實佢已經喺香港做過一個 research 喺我哋做之前。 哦。 咁我哋都係睇到哇，原來香港有啲咁特別嘅建築，仲有冇其他咧？咁樣。咁於是我哋就去揾嘅。 哦，你都係因為有依樣嘢再去揾。 係啦，再去揾就發現原來香港唔止一棟，原來真係有好多。原來當時是咁、有啲建築師帶咗呢啲嘢入嚟喎。你話如果最後一棟揾出嚟，我哋都唔係太肯定，因為我哋一次過揾咗一大扎出嚟，我哋認為可能係再去 study 咁。 有一個黑馬㗎，我有滄海遺珠，就係浸會啊。你咧而家上去獅子山咧，你喺公主度係嘛？即係上 窩打路度。 窩打路度係，然之後見到一嚿白色嘅嘢咧。是吊起到佢係一個禮，我諗係禮堂，即係我可能都係我注定做建築師，我細嗰陣時我爹哋開車咁覺得，我諗下呢個係咪禮堂嚟呢？你一睇到就係覺得嗰間學校佢將一個禮堂變咗佢嗰個一個面孔啊，即係話我哋嚟學校嚟學嘢，我哋就係呢度大家去吸收知識。我起碼我咁覺得啦。咁你見到好多中大嗰啲例子都係嘅。 喂，但係嗰個好似浸會嗰個好似唔係 fair face 或者唔係 佢白色㗎嘛？ 有咯， 佢周邊係 fireplace 噶，以前 哦， 係啊，我哋揾翻啲相啊，唔知可能你糾正係 咩？ 係啊， 中大嗰個都係中大個禮堂都係咁樣，即係嗰個科學樓啦，係 啊， 展現咗佢個 function 出嚟， 係啦， 又佢 structure 喺外露，都係好有型嘅， 同埋係 cantilever 噶嘛， 係啊， 佢彰顯嗰種即係一種叫重力， 係啦， 話俾你聽， 飛碟，但我又好似飛得起嚟咁樣， 係啊， 所以呢種態度我都覺得。越嚟越傾得出啲 substance 出嚟啊！我哋 冇而家已經冇咗依樣嘢，冇喐嗰個 feel。 我覺得我哋下一節講我哋未來係點樣。 嗯。 我有一個迷思啦，點解好似咧喺香港大部分粗礦派嘅建築咧？能够保留落嚟都是学校嚟嘅。 其实我觉得可能啦，是因为即系学校建筑本身佢用到即系 function 路就 OK 啦，冇乜人去即系会拆咗佢啦。咁所以其中一个原因，亦都可能系当时嘅环境系有好多小朋友需要读书啦。咁有好多办学团体都要去做一啲学校嘅时候，咁可能就会比较多呢啲学校出现咗。 咁即系功能主义啫，佢唔系彰显嗰种力量出嚟嘅。 但我见好多中学其实都个建筑师佢嘅设计咧有啲理念放咗落去嘅，因为嗱第一嗰段时间起到好多学校啦，好多学校有咁样嘅尝试咁实验啦，跟住去到可能80年代、90年代咧就开始一啲标准学校啦。咁嗰段时间就冇乜话特别嘅设计，变咗我哋喺60、70年代咧好多呢啲咁嘅 case 其实好值得去啊谂下当年点解啲建筑师会咁样谂法咧？其中例如可能同新亚有啲即系同中大关就系新亚中学，咁其实佢有个圆形嘅科噶嘛，即系讲个天圆地方个概念就系佢哋新亚嗰个宗旨。咁所以呢啲嘢其实。在學校裏面反而咧，好容易找到他哋點樣去將一啲理念帶出嚟，因為你住宅好難有啲理念放落去噶嘛，學校就可以啦。呢啲可能你睇下個研究上面有冇啲咁樣嘅例子去發揮一下。 其實係有嘅，即係我哋好似譬如睇翻培敦中學咁樣啦。咁培敦中學咧，其實佢都係個粗礦主義嘅建築，咁而家當然就有晒彩顏色咁樣啦。咁但係咧，你會見到佢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有隻飛碟型嘅殼喺個學校嘅中間嘅。咁亦都係一個粗礦主義，即係我哋啲幾何砌埋一齊啦。咁佢本身expose 咗嗰啲水泥嘅表面出嚟啊。咁都啲好有型嘅建築，其實就係講到好似 Alan 講到話我哋係 standard 嘅學校 design。睇翻60、70年代，原來咁多建築師佢自己嘅諗法去起學校係好特別咯個設計。 係啊，嗰陣時大家都係想去運用美學去令到人類更加。個生命更加豐富。調翻轉有一個案例咧，我一定要講啊，因為我冇考聖若瑟小學，佢又調翻轉。佢嗰、那個即係個學校我真係覺得好冷冰冰嘅。佢係訓練我哋班男仔變成軍人嘅一個地方嚟，真係 軍人， 真係即係佢個係一個功能主義，但係去到極端嘅。係佢裏邊全部都係真係 fair face concrete， 咁亦都有啲我記得木。嘅框嘅窗嘅，好似我知道，咁都你當然我個細個只係有種恐懼感啦，即係喺呢度讀書點會幸福啫？我哋細路仔嚟咁要玩噶嘛，咁但係我覺得可能呢個就係嗰個手段咯，令到你去敬畏呢度咯，變咗你係一間好好嘅男校咯，咁亦都係一間教會學校啦，係咪啊？ 唔係啊，我記得嗰陣時喇沙小學咧，正話都提過，佢係加咗個 extension。嗰陣時咧，佢一扎教即係啲教室啊、library 嗰啲位咧，就應該係 fair face concrete 一條嘅。但係咧個 school hall 啊嗰個位咧，就係、是、應該係個即係粗礦建築嚟嘅。佢俾我哋個感覺嗰陣時係好靚。是好靓，因为佢系嗰啲线条啊，个 geometry 啊，系好简洁。 你都识课啊？ 喂，但系即系唔知啊，可能又系 calling 啦，又系 calling。咁但系咧，佢得意在咧就系佢入到去之后咧，喺课室里边或者喺 library 里边咧，佢系有装饰嘅。佢有翻装饰喺度嚟，即系嗰个建筑嗰个 brutalist 嗰个感觉咧，或者个 school hall 里边都有 acoustic 啊，有成。 就是很 warm 的感覺，是 我印象記得。但是沒辦法，因為始終你這麼多年裡面，其實你說學校保留到是一件好事來，但也都很少，原因你這麼多年裡面，其實你的學制啊，你要求的東西啊，你的班房數目啊，其實是不斷在增加，不斷在改變。所以其實我想去到2000年之前啦，就真係全舊嘢拆曬，重新起過而家一個新嘅 school building 咯。 你咁我有啲叫做 observation 啲睇法，就係、是、我講開學校啊嘛，我中學就官校嚟嘅，都係60年代起嘅。但佢又唔係粗狂主義喎。頭先我哋喺度傾就係好多學校私人學校起嘅咧，就係粗狂主義。 哦，你嗰啲係嗰陣時建築署嗰啲啊？ 唔知佢嗰陣時未叫建築署啦，嗰啲公務局咁樣啦。咁、但係你會見到例如五六七十年代嘅政府建築物咧。又好少係真係粗犷建築㗎喎。 係咪 呢呢啲係咪會真係建築師主導呢樣嘢。 定係拆曬。 我覺得你睇下建築喺呢個政府 building, 政府建築物係咪真係唔多呢一個咁樣嘅例子。 其實都係，我覺得政府建築物多數係用即係現代主義嘅風格去做啦。我諗都係其實係睇返個建築師自己受唔同主義嘅影響，又或者佢自己個人風格去鍾意玩啲咩設計。 私民主義囉，我覺得。即係咁變咗你一得去到民生嘅時候，咁啊，佢比較能夠快手搞掂嘅就係粗犷主義咯，因為你唔使油，唔使剩啊，又其實我係咁諗嘅，所以你哋呢個組織咧，其實都好有意思，我覺得一班有志之士，完全係公餘非牟利一齊去研究呢樣嘢，由十幾人到而家二十幾人啦，去研究建築點解對呢個社會咁有意義。我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呢個組織嘅盟友同埋而家個發展啊？ 其實我覺得我哋點解會去 study 呢樣嘢呢，我哋都係唔想有一啲建築物可能大家唔知佢嘅存在就已經消失咗。咁、好似頭先 Manfred 提過即係聖 Joseph, 其實佢可能有機會都會準備去拆㗎，佢都係一個粗犷主義嘅建築。咁我哋去睇呢件事嘅時候就係、是、原來大家身邊有呢啲建築物而唔知道，咁我哋話咗俾你知之後，其實我哋唔係一定要我衝出嚟話我一定要保留，而係大家有咗呢個知識之後，大家一齊去討論，成個社會一齊討論，究竟呢樣嘢值唔值得保留？呢、這個亦都係即係記錄咗香港一個幾特別嘅時代，做一啲將英國嘅粗犷主義帶咗嚟香港嘅時候，咁、大家討論完，我覺得可能大家都覺得其實唔靚，我覺得全部都唔需要保留、都可以，但係起碼大家係討論咗。 咁、你覺得未來呢啲你哋 identify 到，你哋揾到嗰啲粗犷建築未來？可以，如果真的要保育，可以怎樣去保育或者活化呢，你覺得？ 其實而家我哋 study 緊嘅一啲粗犷主義建築好多都仲係用緊嘅。咁所以我覺得繼續去用佢啦，咁已經係最好嘅一種保留方式啦。同埋即係知道咗原來水泥好難保養喎，咁又我哋又唔想油咗去變咗第二隻顏色，咁大家可以關注呢個保養嘅情況，多啲去關注個保養，咁可能會 keep 到好耐，咁可能就已經好好㗎啦。 同埋你發掘背後個古仔，我覺得係最吸引嘅，即係building 啊建築物見得多啦，但個建築師邊個做嘅，點解咁樣做嘅，佢一個系列做啲咩作品，佢又全部都係粗犷主義咧，還是原來佢又做咗其他唔同嘅 style 嘅，咁呢啲古仔咪好樂意去聽，聽完之後原來嗰座建築我就興趣開始入去了解座建築係點樣做，呢、這個我覺得係好有意思，你呢個團體做嘅嘢。 係啊，因為好多時候你知道香港人幾忙㗎啦，你可能日日經過聖 Stephen 或者聖 Joe 咁，完全唔知佢係咩嚟，都會。即係有咗你哋去 identify, 即係去搜羅咗有個，然之後綜合返有個咁嘅documentation 呢，有個咁嘅書籍喺呢度呢，其實係即係令到香港人係多咗一啲理解去周邊嘅環境，我覺得係件好事嚟嘅，真係。因為即係店行店過都唔知隔離嗰度咩嚟。 唔係，你諗下我而家都好多人講緊深圳啊，作為一個年輕城市都開始要 documentation, 因為為了未來去鋪墊它的歷史嘛，是不是，就是我們現在可以做到一些東西嘛，我們現在可以做到一些東西，我們舊時的東西已經過去了，我們沒得去再做，我們現在有得做，那我見到你們這二十幾個年輕建築師又好，有些可能如果我參加就將你的年齡層拉高了一點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之值得鼓勵和鼓舞的，即是我很感激你們能夠幫香港或者我們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做到這麼大的一種 一種令我好心動嘅嘢，一種唔係嗰種心動啊，唔使驚，即係 一個貢獻咯。 我覺得貢獻啊，我覺得非常之值得去表揚嗰啲件事。 因為我諗香港即係保育開始關注一啲現代主義保育都係最近期啦，係啦。咁啱啱亦都係香港大會堂grade 咗佢做一個法定古蹟咁樣。咁我諗呢一段時間就係我哋可能以往覺得啊嗰啲羅馬柱啊。一啲紅磚屋啊，嗰啲或者 church 啊，嗰啲咁當然一定要值得保留啦。咁但係個時代一路去，連呢啲現代主義嘅建築都開始古老啦。咁大家去討論究竟應唔應該保留，係一件好好嘅事。 係啊係啊，我覺得值得噶啦，因為如果唔係平時真係冇人留意啊，真係會係啊。 不過我覺得仲有啲商業價值嘅，嗱，譬如話，我哋喺成日討論就係啲古蹟點樣去令到個生機。頭先你提過噶嘛，即係有啲最好嘅方法就去利用佢啊嘛， 用 啊，即係等於佢令到佢俾翻個生命力喺裏邊。咁會唔會有啲而家會你見到有潛質嘅嚇喺香港嚇，即係有啲咩天馬行空方法可以令到佢保育落嚟咧？你哋有冇討論呢啲嘢？ 其實我諗我哋自己係希望做咗個 research 之後，大家去了解，大家一齊去討論。因為淨係我哋嘅力量其實唔夠，即係要大家一齊。因為我哋譬如黃都戲院咁樣啦，都係有社會有咗個討論之後，大家去再審視呢件事係咪應該保育。所以我哋嘅力量係好細嘅，我哋帶咗呢件事出嚟，大家一齊去去支持保育啊！呢件事是非常之重要咯。 你阶段性觉得有冇攞到个成功嘅位置咧？ 其实我觉得已经好成功噶啦，因为我谂即系我今日可以上嚟讲呢件事，其实都系因为大家已经有咗个理解，有咗个讨论。 唔系套电影咧， 套电影啦，系啦， 个电影因为你可能。 所以我覺得係已經係非常之成功喺呢一刻。咁、我哋個團隊喺呢一刻亦都冇再我哋下一步其實就會去 study 另外一個即係一啲學校嘅 research 我哋會做。咁Bootle 甚至一段其實都暫過一段落，因為我哋覺得已經足夠 啦， 係啦，已經講咗，大家已經知道啦。咁所以我哋就去下一步嘅 study 咁樣。 我諗大家如果去旅行啊，出去旅行。都可以留意一下身邊的建築物，因為呢建築不是只是住宅，亦都不是只是博物館神聖的一樣偉大的東西，它是跟個城市的那個年代是一種年代的產物的。我們去學建築，學去欣賞建築，亦都是令到我們更加去欣賞我們周圍的一些我哋人生嘅幾層邏輯啦，我感覺嚇。我哋再一次多謝阿 Jo 嘅參與啦。 Thank you。 好快，希望同大家再見，拜拜。Thank you.